但系好多朋友都可以出嚟咧享受今日嘅星期天。广东广西喺直播室里边咧有李盘胜校长、岑日飞同埋咧主持文杰华嘅。咁啊，今日呢一个题目当然亦都系听众点题啦。细细个就听噶啦，呢一个人物叫做阿 Q 吓。咁啊，而阿 Q 精神今日真系要盘算一下，同埋睇睇咧到今时今日嘅社会咧，系咪依然有好多阿 Q？咁啊！但系呢个系一个好传神嘅人物，喺我哋小学读完书之后咧，到而家呢个年纪咧，仍然都系好清晰。咁然之后都会笑人哋，你真系好阿 Q 啊！咁嗱，咁不如我问一问阿李校长先啦。阿 Q 嗰个著作啦吓，鲁迅嘅呢一个写作咧，《阿 Q 正传》咧都有段历史嘅背景嘅，咁都需要正视一下。 嗱，我第一次。知道阿 Q 精神就睇睇《阿 Q 正传》，就读初中嘅时候， 系 当时都系范文嚟嘅， 嗯， 即系我哋而家用读紧嘅范文嚟噶，咁所以咧就系对成个了解啦。咁我又中意读历史嘅，咁都知道个背景。 嗯， 其实佢当时反映当时社会上边一啲中国人嘅一啲陋习， 系 啊，咁其实大家知道咧，亦都因为受迫害， 嗯， 中国人当时受迫害，你知道由鸦片战争一路去到鲁迅嘅时代咧。差不多成80年都係受迫害噶啦嘛，迫害咗好多年嘅咁啊，其實當時最重要咧就係佢寫係1921年底，至到1922年初，係喺個《晨報副刊》裏邊咧係分章咁樣去刊登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知道1921年之前幾年發生過好重要事嘅，就1919年嘅五四運動。 冇錯。 其實當時大家知道五四運動學生呢個運動咧，其實係好正義嘅。 嗯。 是即係我哋中國係受到外國人嗰個啲係即係迫害啊，欺負啊，係即係好唔公義嘅對待啊，一種嗰種呼喊嚟嘅。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係呢啲呼喊好多係大學生發起嘅，而大部分當時嘅文盲率好高，好多人其實係唔知嘅，唔清楚個世界大局嘅。甚至乎係仲係好似阿 Q 呢種陋習，所以其實魯迅咧要寫呢個小説咧，其實都係要反映當時嘅問題， 同埋呼應翻同一樣嘅所謂運動嘅精神啊。 係啦， 岑飛。 不過有樣嘢補充下李校長講嘅，就係、是、當時《晨報副刊》邀請阿魯迅去喺嗰度發表文章咧，初初就有個條件嘅，你叫阿魯迅餵你寫啲笑話嘢啦。即係話佢本來係叫佢寫笑話小説出嚟，但係《阿 Q 正傳》登出嚟咧，唔知兩位覺唔覺得咧？其實唔可以當做笑話，其實 笑中有淚， 雖然都有幾好 笑，笑都係苦笑， 冇錯， 唔係開心嗰種笑啊，咔咔咔咔笑。 因為當時喺一個叫開心嗰、那個叫做笑話欄，開心欄。嗰度刊登嘅，開心欄。 咁你知咧，好辛辣嘅嘛，魯迅亦都係好即係叫做弱啊嚇，即係佢嘅笑中裏邊有多骨嘅啊，即係魯迅最出名咧就係一個一件事啦。咁而其中佢創造呢一個阿 Q 嘅人物咧，即係都要問下點解叫阿 Q 咧？ 點解叫阿 Q 咧？就咁講嘅，因為書中咧就話佢因為佢阿 Q 咧就無姓無名。咁啊，只系佢咧，只知道佢咧，就用一個英文嘅講法，唔係叫做阿 Q 嘅問題，就話佢啊叫做 QUEI，然後將呢個 QUEI 咧就簡稱咗個 Q。其實個原名個阿 Q 個 Q 咧係 QUEI，QUEI 點解咧？咁有兩個講法，呢個 QUEI 咧係解做阿貴，一個咧就叫做阿貴。啊！一個係桂花個桂，一個就富貴個 貴。 啊！你叫話啊，你叫阿貴，咁究竟係桂花個貴同埋富貴貴都唔知道，咁阿 Q 算數啦，就咁樣，就咁嚟嘅。 咁嗰個阿貴咧，後來拍咗電影咧，佢唔係用英文個 Q， 就真係用富貴個貴。 哦， 嚇、啊、都係或者係有啲會用嗰、那個呢、這個木字邊嗰個貴咧。咁其實咧叫用阿貴有啲問題，因為咧用富貴貴可能因為啲人嘅人名都叫阿貴噶嘛。咁如果嗰個貴真係咁啱咧，喺乾隆時期咧打仗好叻嘅一個將軍，呢個滿洲就係叫阿貴。佢真係叫阿貴嘅，佢有個轉嘅嚇。咁所以咧，其實當時仲有一個原因，點解用個英文個 Q 咧？大家有時我讀中學嘅時候都讀過，嗰時咧文初時期咧，好多作家咧寫嘢咧會中意用加啲英文字落去嘅。嚇咩 A 小姐啊B 君啊或者有啲有譬如Mr. Mr. Ho 麥斯特咁啊，麥斯特河咁樣。 嗰陣時咩蔡先生、德先生就咁嚟啊。 即係有少少好似有啲前衛咁樣嘅，用啲英文字母去寫作。 咁嗰陣時好多辯論啦嚇，關於點樣中體西用，即係西體中用之如此類咁樣嘅情況。咁亦都係覺得係一種進步思想啊嘛。咁而呢個 Q 咧本身啊，當然又唔係軍人嚇，佢係一個僱農。即係一個即係農俾人即係嗰啲叫做需要佢嘅時候咧，就過嚟。 嗰啲叫短工， 係啊，短工， 短工， 即 係 好似而家啲散工咁樣。 即係而家打散工。 係啦，咁但係我哋話咧，佢雖然而家嗰個出身或者係都俾人睇唔起啊，或者佢都覺得周圍啲人對待佢唔係幾好，佢亦都係一個不平等嘅社會啊。即係後來都引申到就話阿 Q 精神咧個社會背景咧係一個不平等嘅社會。但係咧佢有一個佢覺得戰無不勝嘅情況。就是唯有他手无寸铁亦都冇社会地位，就喺心里边产生咗一种心理嘅状态， 精神胜利法 系啊，一精神胜利法，你永远都啱嘅， 系嘛？ 咁嗱，我哋喺小学时代接触阿 Q 呢个人物啦，咁喺小学嘅生活里边有啲咩精神胜利法咧？喺班房里边啊，或者点样样，系咪都系实践紧啊？ 因为你俾人虾嘛，咁你变咗咧就话呢个阿 Q 嘅最典型嘅精神胜利法就俾人打。你又唔夠人打，咁你咪要話，哎呀，算啦，俾仔打算啦，咁樣咯， 係啊， 咁啊，即係話，即係取代咗，咁所以咧，啲人就講，哎呀，呢啲叫自欺欺人，呢啲叫做係自己係自卑啊，自己係要攞啲咁嘅叫攞呢啲咁樣嘅替代啊，最啫，但係其實從某個角度嚟講啊，文傑話，其實一直以嚟從魯迅年代到現在咧，阿 Q 都係一個貶詞。但是其实是不是完全一无是处呢？不是的。如果一个人呢，如果受被欺凌，而他采取了阿 Q 的一种对应方法，而保持到他自己，我们叫做什么，现在有个流行的名字叫自我感觉良 好。 我精神胜利法，哎呀，算了，被人打就算，被仔打算了。那你那个回应之后的心理状况叫做自我感觉良好。 心理会健康一些。 心理健康。因为如果问题，如果我知道你被人虾了而你不能够是释怀，而搞到有抑郁病，咁我请你做阿 Q 啊，因为阿 Q 咧写呢个嘅时候都啱啱1921年嘅100周年啊，咁其实喺呢100年来咧，初阿鲁迅写阿 Q 正传嘅时候咧，当然系好负面嘅，但一路发展到而家咧，最容易系正面咧，头先阿飞哥讲嗰样嘢，因为咧我哋做校长咧，其实接触得好多嘅咧系教育心理学家，因为我哋有驻校心理学家嘅。佢雖然唔係日日嚟啊，佢嚟親咧好多時都每年我總係有好幾次機會咧要同佢長劇長談噶。咁咧佢哋我發覺咧心理學家咧多數都係會教人用阿 Q 呢種精神咧去自解嘅。 係 嚇，因為咧佢覺得精神嗰個困擾咧，你解脱唔到咧，其中一個就係好似類似呢啲精神勝利法。咁自己等到自己嘅心理咧系比较健康，唔好困咗喺嗰度，因为困嗰度好弊嘅，因为你嘅精神一路咁受困要好弊。因为我哋好多时学生咧，我哋好关注佢个精神健康，因为而家越嚟越细，而且佢哋有考试压力，即系所以我哋教学生咧，梗系要教佢哋好成绩啦，又教佢哋好品德啦。我觉得比呢样嘢更加重要嘅就系佢精神健康同身体健康。 本来即系话咧，佢唔系一个负面嘅意思嘅精神胜利法。原来我哋咧喺我哋人生里边咧都要经常用呢种 系有正面 自我嘅开解啦，同埋即系话我睇法唔同啫，我独特睇呢个世界唔一定要同佢哋一样等等。咁但系如果我哋将阿 Q 成为一个我哋会嘲弄嘅人物咧，就系佢罔顾咗呢个客观嘅世界，同埋评估。咁啊，以至佢好離地之餘咧，仲要即系唔係叫無列啦，仲要係將其他人嘅真實嘅情況咧，係曲解啊嚇。咁嗱，呢一個咧就嚟翻嗰個講法，喺個報紙寫嘅時候咧，頭先阿李盤勝校長就話阿 Q 嗰個小説咧就出現喺散，即係每日都寫嘅連續嘅呢一個出版啦，兼咧就喺個笑版裏邊啊，或者仲有啲漫畫。而阿 Q 本身咧真係一個好動、好漫畫性嘅人物，就譬如咧有一個處境就話。有人揸住佢条鞭，扯住佢条鞭，虾佢啦，欺负佢啦，冚头几次咁样样，咁咧定揈翻佢出嚟， 咁佢喺地下上爬翻起身，佢都会谂：，嘿，竟然俾个仔打，即系呢个世界真系唔似样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大家都知道，佢真实嘅情形唔系咁，都系一种其实有时好复杂嘅心理。你唔系净系笑佢，你又觉得好可怜。可以咁講，咁但然之後咧，有冇咁多讀者諗翻起自己都喺呢個境況裏邊咧？ 其實喺個阿 Q 正傳佢嘅咁多章節裏邊咧，最出名頭先當然講下係仔打老豆啦，咁精神勝利啦。咁其實仲有好幾個例子嘅，最出名仲有譬如話係佢係話佢係歷史上第一個係自我自戰自嘲嘅人， 系 佢覺得 係開第一， 係佢第一，佢都係第一啦。咁雖然佢係好負面嘅，咁始終 佢係第一啊嘛。人哋話唔係話仔打老豆，係人打畜生，你係畜生嚟嘅。 有 啲人咁話，如果我畜生，我係臭蟲，但即使我係臭蟲，我都係第一個臭蟲，係識得自己自己自憐。 即係佢覺得呢個頭銜咧，佢係覺得係一種勝利嘅，係威嘅嚇，即係佢係一種。咁嘅一個情況，另外仲有譬如佢賭錢啦，佢賭錢其實佢贏咗嘅喎，但係俾人哋去到打佢啦，搶曬啲錢啦咁樣嚇，咁佢跟住咧佢又話就算我係俾人打咧，根本都係同一個阿 Q 嚟嘅啫，咁樣即係佢會咁樣講自己嘅，就算我俾人打咧，就俾我試過咧，佢自己打自己，佢自己打自己咧，跟住咧佢就覺得。我都我打阿 Q， 我自己阿 Q 打人啊！咁其實我打自己，即係佢係一個咁樣嘅一個。佢其實佢唔係話好容易欺負，佢固然都欺負到嗰啲，譬如個小尼姑，佢都欺負過啦。即係唔係好多人可以俾佢欺負到 嘅 啫。 係啊，但係佢都蝦人嘅。 最後佢係佢都蝦人嘅。最後佢打自己咧，佢覺得佢都係阿 Q 都係可以打到人啊。其實打嗰係佢自己嚟。 係啊，哇！但係呢啲咧，即係我唔好話急於評價佢住啦。當佢真係冇社會地位，我哋話一個完全即係不對等嘅嘅社會啦嚇，唔好話對等啊，即係就算平等權利都唔會有嘅時候咧，佢亦都唔可以用其他方法，佢都係自救自己啫，最多咪踢人兩腳或者鬧下人，殺傷性唔能夠大啊，想大都冇得大。咁但係我諗咧，魯迅好重要，其實講翻群體啊，就係當你中國人喺嗰陣時嘅處境仲有咁多係保持呢種態度嘅時候咧，就唔單止唔進步啊，二來咧好似喺檢討。 系啊， 咁魯迅嘅好處就係咧，即係我哋知道咧，其實我哋中國好缺乏自我檢討同埋批判精神，佢其實真係做得到。 佢覺得中國社會仲有咁多阿 Q 嘅人咧，其實帶嚟一個好唔好嘅一個角度。佢認為呢個係好差嘅，不過佢冇俾到答案嘅。即係佢只不過係提出咗呢個問題。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唔理想嘅一個嘅情況，亦都其實會顯示一個好似一個弱肉強食嘅一個社會，以強凌弱。 系， 同埋佢寫呢個時候咧，佢仲加多樣嘢，以嗰陣時嘅歷史背景啦。佢係亦都阿 Q 咧，亦都有精神勝利得嚟咧，佢有自負嘅，覺得自己係好叻。其實當時中國人亦都有呢個天朝大國嘅夢咧，其實都未醒啊，即係鴉片戰爭， 冇錯， 俾人打到落花流水，跟住再打幾場都係輸。咁佢中國人都仲係覺得我哋都係天朝大國嚟，曾經係世界 number one 嘅國家嚟嘅咁樣。 即系生活喺过去， 咁咪就阿 Q 式咯，即系话你好有钱啊！即系 我以前 仲劲过你啦，你算乜嘢啊？我以前啊，唔知有亿万、十万，你亿十亿万，你呢啲咁啊叫湿湿碎啦。又讲用过去嚟表示自己好， 啲妄自尊大。 呢个就佢嗰个精神正令法个目标。嗰个头先阿李校长讲到咧，其实可以做教育咧，仲可以加翻多啲少少，因为而家台湾咧。近年嚟興嘅一種講法，叫做咩？叫做後阿 Q 主義， 發展得唔錯嘅。 叫做阿 Q， 唔係將阿 Q 精神當為一個貶詞，係將佢變做改善，變咗後阿 Q。咁就阿 Q 就話問題就話，你講精神勝利法，原來嘅阿 Q 精神嘅精神勝利法係消極嘅精神勝利法， 冇錯。 但係後阿 Q 主義咧。就要變為一種係積極嘅精神勝利法， 即係 話 do something， 唔係話完全就話哎呀我認命啊算啦，哎呀我算啦俾仔打咗啦，唔係咁消極。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咧，你知道啊，文傑華睇過一部戲啊，我諗阿李校長都睇咗，就介紹嗰、那個Facebook 嘅發起人叫 Zuckerberg， 朱克伯格Zuckerberg。嗰部叫社交網絡啊嘛，叫做 The Social Network， 你睇咗啦。咁啊，嗰套戲係虛構噶，因為裏邊咧，但係虛構咧，阿新金都反應冇依個，因為話佢咧， 因為俾個女朋友飛。 嗯。 個女朋友叫做 Erica Albrecht 啊，但係阿陳生咁樣話，根本就冇依個人。而家你查唔到佢真係邊個喎，揾嚟做喎，都唔理佢。嗰套戲咧就講咧，佢點解會搞 Facebook 咧？因為佢係俾個女朋友飛。嗱，俾女朋友飛咧有幾種嘅回應，一種回應咧就現在好多人係最愚蠢嘅回應，就因此而燒炭死，話跳樓。哎呀，我俾女仔飛，依個係失敗主義嘅行為。如果阿 Q 的回应呢就咁样啦，哎回应切你唔偷我你蚀底啦，我唔知要几位几位，呢个就阿 Q 式嘅回应啦，精神胜利法啦嘛，即话唔係话你唔追我呢唔係我嘅损失，我冇事话係你蚀底咗喎，你吃亏咗喎，我阿 Q 几劲呀咁样，你係损失呢个就是、但係 Zuckerberg 呢当时期呢就落一个叫后阿 Q 主义嘅回应又点样呀、你又似你依個係飛我惡搞你，咁然後就佢係電腦程式專家嘛，咁啊做黑客，侵入咗個哈佛大學嗰、那個、那個資料庫，就攞曬嗰個哈佛大學啲女生嗰啲相拎出嚟，就俾啲男同學評價，話邊個最性感，邊個比較靚，你有錢就睇下你係咪評價幾多高分。回應嗱，依個就積極性嘅精神勝利法啦。 係係，咁所以阿飛哥提到呢個咧，喺台灣發展到都相當程度。我都睇過呢啲資料，因為台灣咧其實二八事件之後咧，係出現一個族群嗰個矛盾嘅。即係話佢哋係你係外省人。你哋嚟到呢度，因為經過二八事件之後咧，那個矛盾好大。其實一路去到後來。開放黨禁可以選舉咧，呢個矛盾都係一個核心嚟嘅。一選舉提起呢件事啦嘛，咁所以咧就跟住佢哋點樣有咩出路咧？咁台灣咧就出咗呢個後阿 Q 精神主義咧，其實就係頭先阿飛哥講咧係好正面嘅。佢有兩個層次啊，一個層次就叫我叫做係自我感覺良好。第二個叫做取暖，即係類似同温層。 取暖 係啦。咁自我感覺良好咧，如果你去大陸咧，聽人講呢個説話，其實都好負面嘅。如果人哋話你自我感覺良好咧， 即係唔係真嘅啦？ 即係其實都係類似阿 Q 精神嘅啫。但係佢喺台灣唔係嘅，佢呢個詞係用正面啲去睇嘅，即係有種頭先阿飛哥講嗰種。 教你點做？你首先建立自己嘅自信先。 係啦，好正面，好積極。而佢後來到呢、這個，你知道阿 Q 咧。佢係得丁人嘅啫嘛，係佢得過啫嘛。但喺台灣咧，佢哋呢個後阿 Q 精神咧，佢呢一種係要有 一個運動， 係一個運動，一個係感染其他人，去認同你。然後咧，呢個係一個好正面一個發展。以我睇法咧，香港而家都行緊呢條路。即係香港咧嚟緊咧，我哋比台灣落後好多年啦，就都會有一個後阿 Q 精神嘅一個年 代。我同意你啊，即係呢度就插開少少咧，就係我諗咧，如果係咁咧，嗱我就未唔知得好多咧呢一個新阿 Q 精神啦。但係舊嘅阿 Q 精神俾人救病嘅地方咧，可能喺新嘅活動裏邊要得到一個修正啊嚇。首先就係唔係淨係咧用一個蝦嗰啲叫弱小嘅人搭住佢上，俾翻自己少少自信，呢樣嘢唔應該。第二就是他每次說起嘿仔打老豆又好你都不配啊或者又看不起人即是被人欺負完之後不看不起人樣他的給的理由通常都是比較空洞、即是他沒有一個實質的一個不是一味罵人啊或者是怪責人家、就沒有一個很好的充實的說法令到他再起身。第二另外一種就是說腹肥即是腹就是即是肚腹的腹咁是腹肥咁即是喺度笑人啦、就是頭先我哋講話仔打老豆唔知唔似樣咁樣咁呢一個咧就係喺心裏邊咧將嗰件事反咗其實唔係真係真正嘅關社會關係同埋嗰個事實咁最後一種咧就係話自輕自賤成日講阿 Q 咧就自己即係嘲笑自己。哎呀我是豬我是蟲我是曱甴咁樣。咁即係呢一類呢我諗喺新阿 Q 精神呢唔係新係後阿 Q 精神呢可能都會得到修正嘅。 係啊 係。係咪嗱咁呢就喺我哋去到下半節嘅時候呢我哋都會反問返問題。因為無論乜嘢社會出現咗阿 Q 呢或者甚至阿 Q 嘅運動呢都係我哋頭先所講呢讲说话的人他没有其他方法或者很实质的方法去平反他的社会的位置或者让人听到他的声音。但是在统治者之间都有人讲阿 Q 精神的。为什么得到权力的人他们仍然都需要阿 Q 呢？ 咁可能就唔係話佢高高在上需要話 Q， 而係話咧佢對於嗰啲所謂其他可能其他國家，即係都要喺個國際上可能出現一個唔平等嘅情況咧，都有國家或者統治者嘅 Q。咁我哋一間起新聞報告之後咧，就不妨去傾下呢、這、一個。一個咁嘅態度係點樣？即係阿 Q 已經唔係一個精神勝利法，而係一種應對嘅態度，好嘛？咁樣我哋一陣間再繼續。我哋今日廣東廣西嘅題目，阿 Q 精神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屯马线今日全线通车，港铁车务总监李家润见记者嘅时候话，朝早八点前大约有3000人次使用宋皇台站同土瓜湾站两个新车站，已经加派400多位嘅员工协助。他说通车初期可能需时磨合，如果有不畅顺，希望乘客谅解。而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会实施新票价，按调整机制下调 1.85%， 亦都会有多层面的优惠。至于听日将会是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的首个工作日，李家润说会加派人手，预料乘客的出行习惯会改变，期望大家预早计划，客流如果增加会调动特别班次列车。港铁今日起下调票价1.85%。港铁早前话为期至出年1月1日的车费扣减优惠有所上调，两项因素落实之后，车费可以节省大约5%，令八达通同车票二维码乘客实质所比的车费同而家大致相同。98%的车程的车费会下调至少1日。港铁话，乘客购买7月至12月的全月通加强版，同埋喺7月1日至到出年1月1日期间购买港铁都会票，会可以享有50元折扣。而65折早晨折扣优惠计划再次延续一年，去到出年5月31日。香港仔南避风塘发生3级火，至少1人不适送院，火警波及16艘船，包括多艘嘅游艇，焚烧大约6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有船主朝早到场了解情况，他说自己艘船冇着火，但见到多艘船被火烧之后沉没，觉得伤感。亦都有外佣到场了解雇主放喺船上嘅宠物猫嘅情况，但揾唔到船嘅踪影。火警发生在凌晨2:30左右，消防大约2小时之后将火升为3级，期间疏散28人。消防早前说现场浓烟猛烈，港岛南区空气监测站的数据暂时未见异常，但是港岛南区的市民仍然可能受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市民可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施“14/5”规划，为香港创造不容错失的重大机遇，呼吁香港年轻人不应该错过大湾区发展的高速列车，切勿固步自封。罗志光在网志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蓝图可以说是从老到少都提供新机遇。今年初推出的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截至今个月24日，共有超过370家企业提供超过2800个职位空缺，当中大约一半是创科职位。获聘的毕业生最迟需要在今年8月入职，超过300名成功申请者已经入职。

是住咗喺度係比較多年嘅人， 冇錯。 而後去嘅就係蔣介石國民政府搬到台灣嘅時候，呢啲係好多外省人。 嗯嗯嗯。 咁呢啲同佢哋有個族群嗰個矛盾咧， 係 其實佢哋而家選舉咧，就往往呢一個係攞出嚟咧，就係如果你唔係佢哋早期去嗰班咧，其實已經係比較難困難，所以好多時佢哋要同佢哋有一個好嘅溝通啊。 嗯嗯。 因為二八事件係一個心結嚟嘅。 冇錯。 咁呢個背景亦都導致到當時一個咁嘅社會環境咧，佢哋要尋求一啲出路。 嗯。 因為呢個係改變唔到嘅呢個矛盾。 嗯。 咁、 嗯、 其中一個出路就係佢哋用呢個阿 Q 後阿 Q 精神呢個咧，其實我覺得其實都係唔錯嘅一個嘅係走向 嚟嘅，叫積極少少， 係比較積極，係即唔係話真係要做阿 Q。咁、而我話香港好都似乎係走緊呢條路， 係 嚇，因為其實我自己睇咧，我哋認識阿 Q 精神咧，而家我哋而家香港講親阿 Q 精神咧，其實往往都係喺心理學嗰個角度去自我解脱。尤其是我哋住喺城市咧，咁大嘅城市咧，嗰個精神工作啊，或者各樣嘢。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啊之類咧，個精神壓力都其實有相當程度有矛盾，我哋係需要去解決嘅，因為大城市係容易出現精神病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哋所以一路嚟講，以我接觸啲教心理學家，其實都係喺阿 Q 精神都係第一個比較正面啲去睇嗰個作用嘅。而我自己睇咧就係話，我哋香港比較特別啊。你話由係魯迅時期一路落嚟嗰一種咁嘅係民族上嘅問題，喺香港我覺得佢唔係咁嚴重嘅。因為香港係一路以來咧，譬如話阿 Q 好多佢嘅特點咧，譬如話咩欺善怕惡啊，自負啊，覺得自己嚇即係係好俾人哋叻啊，或者起碼以前俾人哋叻啊，罔顧現實啦、啊。但其實香港人普遍嘅特質唔係咁嘅，普遍香港人嘅特質咧，佢係好有同情心。當有危急緊要嘅時候，佢會伸出個援手。 係啊，同舟共濟。 係啦，佢好有呢種精神，即係獅子山下精神。我哋嗰個就唔係阿 Q 精神。咁所以咧，香港人係比較係好公義，好憐憫，講真話。呢個係一個特質嚟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香港人係咁，係講緊有一個比較。相當大數量的香港人是這樣，是跟阿 Q 精神那個問題是很不同，我們跟他一 但是當社會的情況變化了的時候呢，你剛才說這個後阿 Q 精神可能都來到香港 會產生， 我覺得我們就是可以去分析一下， 因為阿 Q 呢他不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所以西方人很少阿 Q 的，香港人呢是受過西方文化的陶冶，所以香港人都比較少阿 Q。阿 Q 咧就是一個中國人的性格一個特點。所以反而要問一個問題，就話阿 Q 是魯迅創造出嚟嘅一個小説人物。咁要問一個問題，就話究竟魯迅創造出呢個阿 Q 呢個人物的靈感，從何而嚟？ 冇錯， 即係我哋要考究，即係話我哋會試圖探索。點解魯迅會諗到阿 Q 嘅原型咧？咁而家有兩個講法，一個講法咧就話阿 Q 咧，唔係魯迅咧喺日本留學嗰陣咧， 尼采啊嘛， 佢就好有個偶像叫尼采，咁所以有一個講法咧就話阿 Q 係講出一個中國人啊，其實阿 Q 係講出魯迅指出阿 Q 係中國人有個特色，就叫中國人嘅魯性，即係所以話嗱，而家你國歌啊。中國國歌都用義勇軍進行曲嗰度開始，佢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民啊，人民啊嘛。咁呢個就話你問題點解話不願做奴隸？因為中國人好多奴性，所以尼采咧就主張超人，魯迅就崇拜尼采，所以佢哋希望咧中國人能夠超人，就唔好做奴隸。所以尼采咧有個典型嘅講法叫做奴隸嘅道德。奴隸的道德是怎樣來的？奴隸的道德是因為在那個西方文化裡面有一個叫基督教的文化的渲染，所以如果你作為一個奴隸的道德呢，他們有一個阿 Q 的處理方法，就是說你蝦我叫我做奴隸呢，不用怕，因為有最後審判，到最後審判呢，到時就 自然精神勝利， 這不是又是阿 Q 式的回應，我說奴隸怎樣，你蝦到我，但是到了最後審判的時候 你就糟了， 依然又有你又糟了，你做了這樣惡事，蝦嘻蝦嘻蝦嘻嘻，到時你就會受到懲罰，所以這個是一個典型的西方文化式的精神勝利法， 所以尼采是批判這件事的，所以他說上帝已死， 嗯，冇错，上帝已死咧都一本非常出名嘅书添啦吓。咁、嗯、本来岑日飞咧就话咧阿 Q 系中国人嚟嘅，佢唔系西方人，但系佢有好多西方嘅参考，因为鲁迅自己本身。 系， 譬如如果你讲尼采咧，佢个超人嘅对立面咧就系末人啊嘛。 系啊， 末人咧就系一啲咧喺道德上出现咗好大问题，就系可能自己都唔想去做一乜嘢道德嘅主体或者系一个实践啊，甚至一个决定。咁呢种所谓庸庸碌碌、盲目顺从嘅呢种奴隶性咧， 有一日嗰日嘅 系啦。咁嗱，当然阿 Q 系一个农民啦，咁佢就唔系一个奴隶嘅所谓个社会关系啦。但系咧，中国嘅农民都有多特点咧，就系、是、受制于呢个封建嘅地主啊，系嘛，就话俾佢哋剥削啦。咁所以咧，亦都渐渐地咧，系会有一种所谓奴隶道德。佢头先阿岑日飞所讲吓，咁有啲咩咧，就算俾人虾晒或者攞晒啲所有佢应得嘅东西咧，佢都会话：嘿，我系善嘅，佢哋系恶嘅。咁就当讲完啦。 所以文教授，文教授讲阿尼采咧讲得好好嘅，因为咧，佢末人咧，其實就係阿 Q 嘅原型之一嚟嘅， 冇錯。 所以因為咧，其實大家知道咧，係尼采係1900年死嘅， 嗯， 佢係比阿魯迅咧係早咗一輩啊， 嗯。 咁所以魯迅開始睇尼采嘅文結嘅書嘅時候咧，其實尼采啱死咗， 嗯， 無奈。咁尼采其實佢咧係生活嗰個年代咧，佢其實係反基督教嘅一啲思想咧，其實係得唔到當時嘅係普遍嘅認同嘅， 嗯， 所以佢曾經講過嘅時候，後來精神病啊嘛，晚年嘅時候，佢講嗰時候我太早出世， 嗯， 其實佢講得都好有道理， 嗯， 因為佢死咗之後，你見佢嘅先開始受到重視，你睇包括好似魯迅咁樣， 嗯， 就非常之認同咧係尼采嘅思想， 嗯， 即係好哲學。 嗯， 所以佢嘅阿 Q 其中一个原型咧，就系佢所讲末人一个有奴隶性嘅末人。 嗯， 就咁嘅一个情况。 同埋咧，因为佢去日本读书咧，咁佢就会睇到尼采嘅翻译著作啦，可能吓。如果喺中国，可能就比较难。 应该系日文嘅翻译。 翻译著作啦，吓。咁咧就亦都系，你知啊，尼采咧，譬如我哋读哲学史咧，唔系好多时读尼采嘅，总系觉得佢唔系主流，佢觉得佢偏啊。咁啊， 甚至如果你講存在主義，一定去到尼采嘅。 誒，睇好得係啊，冇錯。咁咧，但係咧，我發覺咧，教材上咧，多數你講到存在主義就係海德格啊，即係嗰類嗰啲啊，沙特都講啊。尼采咧就係啲同學自己中意讀多啲，係啦，就都唔係話好多科咧專題講尼采，反而通識教育咧就會開。 不過好似我哋點解有機會會睇到尼采咧？最主要係我讀中三嗰年，因為讀基督教學校， 係 中三嗰年 反基督。 就開始有一種慕道啊，咁慕道咧，我都幾理性嘅，我哋要睇好多書，即係你唔係話我信就信， 好危 險喎、啊，即係唔係信就信，理性係唔好嘅，你信基督教最好就感性啲。咁我睇好多書，睇下即係要瞭解一下，我都睇下進化論啊，睇呢啲嘢。咁亦都有睇尼采，因為佢反基督嘛， 嗯， 所以就嗰陣時開始接觸到啊尼采詩篇啊，尼采著作啊，佢啲思想啊咁樣。 冇錯冇錯，咁嗱所以咧其實佢溝咗幾溝嘅，咁但係魯迅當年提出阿 Q 精神呢一種鞭策啦，或者係揭示啦，多唔多讀者去認同？因為其實唔係單一個讀者，或者係講一個人物，其實佢想講嘅就係整個中國社會應該要咧。更改了他们普遍存在的阿 Q 精神这个心态嘛。 以我看法就他阿 Q 正传呢、我觉得相当之受到认同和重视的。 嗯、 因为如果你现在回大陆到现在都是的，我想你讲阿 Q 精神很多人都都认识的，固然有拍那部电影、但因为我怎样这样看呢，因为其实呢鲁迅呢其实不算是一个多产的作家的。他写的多数都是短篇小说。而佢呢一篇咧，係加咗入去佢嘅《吶喊》嗰本小説集入邊咧。其實翻版即係唔係叫翻版，係重版咗好多次。翻版唔好噶，我講係即係你大家，如果你大家做作者咧，你寫書咧，如果你話係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喂，多咪即係話你賣得啊？你通常印係有一定數量噶嘛？咁你賣曬啦，咁咪唯有再印咯，係嘛？咁佢係咧十幾年咧，係印咗20多版。超過100,000冊，呢個係好犀利嘅，尤其是以嗰個年代，就算而家呢個年代咧，文教授，你如果寫本書咧100,000冊咧，我諗你都覺得哇，好大成就啦。 咁嘅嗬，阿岑日飛嗬，出版業唔係咁噶啦，已經。 而家唔得啦，而家問題你以前話要 最少你印2000本，而家印200本都卖唔出嘅。 系啊，然之后咧，个出版商会同嗰啲作者讲：，哎呀，我咧个仓租好贵啊，我送翻去你屋企，真系阴公，因为真系事实嘅。 不过麦鲁迅咧有样嘢要讲清楚嘅，就话问题系咪好多人认同咧？因为鲁迅嗰个目的咧，佢其实系唤起个民族。 冇錯， 中國人嘅覺醒，所以問題啊，我哋 Facebook 有啲聽眾講得好好回應，即係話一小撮人做阿 Q 係 OK 嘅、 嗯嗯， 你鬧佢做咩啫？佢自我感覺良好，佢、嗯、可以精神性地發搞到自己個 心理 康啲。但係佢話如果人人都做阿 Q 咧，咁就成問題，即係依個係一個民族嘅問題，唔係一個個人問題。要話啊，你好阿 Q OK 啊，如果你得嗰100,000，即係等於我哋而家COVID-19。你有人嚟，你打針嘅人打針，會一定要做到好多人70%人打針，然後先做到發揮咗個群體免疫啊嘛。如果係少數人嚟無傷大雅嘅，咪阿 Q 咯，佢 OK。你鬧佢做咩啫？佢自我感覺良好，你唔應該理光涉人嘅嘢啊嘛。但係如果全個民族都有呢種個奴性咧，咁啊，所以個聽眾講得好啊，佢話你做阿 Q 唔緊要，影響都係嗰幾個人。但如果領導人係阿 Q 咧？咁啊大劑，佢話咁啊就會變咗千千萬萬人都會受害。依家就睇邊個係阿 Q。你話未嚟話中國，如果你做阿 Q， 哇！你日本人好叻咩？你問日本文化，我哋唐朝輸入嘅，你行開啲啦，你慘啲啦，你。 哦，聽過啦呢啲講法。 咪裏面有阿 Q 嘅回應咯。係 啊。 係嘛？嗰個問題，你西方文化好叻咩？火藥係我哋中國人發明嘅，又係阿 Q 式咯。 不過而家咧，佢多啲現時當下佢嘅成就嘅，我哋就唔使講翻以 前。以 前 咪就係講以前 啦。 係啦， 成日講以前五千年文化任你用啦，係咪先？嗰啲成績啊，咁但係而家又多新嘢啦嚇，太空啊等等咧，佢都可以。以話我係第一個咁，咁我唔知而家嘅阿 Q 精神咧係用乜嘢形式存在。如果我哋話呢度到處都有嘅，就係嗰種即係自我解説嘅精神方式，或者自我感覺良好嘅精神方式。咁我哋應該都可以講下咧，我哋耳濡目染咧喺當下嘅社會都有，但係咧唔平等嘅社會咧。即係喺隨住歷史啦，譬如啊校長，你校長你都知，如果我哋相信辯證嘅歷史咧，咁啊永遠都係有好豐盛嘅時期，有低落嘅時期，有天下太平嘅時期，有裏邊內部矛盾同埋不平等嘅時間。嗰啲時間裏邊咧，阿 Q 咧就係阿 Q 嘅土壤嚟嘅。咁大家首先即係自我感覺好先，話人哋點渣，或者我早過你已經知道某啲嘢，或者我做過啲乜你唔識。咁呢個未必符合事實添。但係呢個係佢選擇相信，務求自己可以過到當下嘅危機啊嘛。咁所以有時咧，我覺得太過於譴責咧，就要睇情況。咁如果唔係個別，而係人人咁，而個社會冇辦法進步嘅時候咧，這個就係魯迅喺辛亥革命之後寫阿 Q 嘅原因啦。係， 咁其實佢出咗咁多冊咧，就算係到後來咧，又拍電影，又拍成電影啊，咁係好多人認識阿 Q 精神呢樣嘢。咁當然你話大家睇過佢《吶喊》裏面，其實可能最重要嗰 part 嗰個小説，佢小説集嚟噶嘛。就應該阿 Q 精神噶啦，咁大家睇完之後咧，好多人會認同佢呢種批判、自我反思，但係也有人係睇完之後，佢都係一樣好似阿 Q 咁嘅喎，或者頭先阿飛哥講得好好啊，如果領導人係有啲阿 Q 精神，譬如話天朝大國嘅夢啊，都未發完啊，好自負啊，覺得自己好叻啊，或者有咩就話我以前比你闊得多啦，阿 Q 講嘅一樣啫嘛，呢個其實係有危險性嘅。 系冇错， 罔顾咗个现实， 而且将佢嘅人格都有啲问题嘅，因为阿 Q 嘅性格咧都有一个严重嘅缺陷，就系、是、人哋虾佢嘅时候咧，佢将学校咗嗰套虾人哋嘅。譬如咧，佢有几种人咧，佢认为可以欺负嘅，譬如啲流浪汉，咁佢都始终系个农民啦吓，咁咧会驱逐下啲流浪汉，或者咧女人吓。即係一啲咧，其實佢將佢學習咗欺負佢人嘅態度咧，佢唔係一個特別道德嘅人。但唔好話反唔反思先啦。 不過上幸咧，頭先講嗰啲咧，就係阿飛哥好擔心咧，就好彩我哋係網上面嗰啲咧小粉紅啊嚇嗰啲，或者有啲叫五毛係嘛五毛黨啊，佢哋係咁樣寫呢啲嘢嘅啫。哇！我哋以前點樣叻啊？咁啊，即係自高自大啊！我哋啲領導人就唔係咁嘅。我哋啲領導人咧就唔係阿 Q 精神嘅。 嚇，佢有都好實質嘅。 我哋北京嘅領導人啊，我哋香港領導人咧都唔係阿 Q 精神嘅。肥肥人只有學識嘅。 因為魯迅咧，佢個年代，但係雖然係佢嘅年代，到而家都適用嘅。 因為魯迅咧，佢嘅特色咧就最怕人咧就係、是做弱者，甘心做弱者，用精神勝利法嚟解決個弱者個陳啊，但係佢冇對問題毫無解決，只係話我係弱者，然後自己用精神勝利法嚟搞掂。嗱，魯迅咧，隻一身咧就顯現到佢係一個香港有個講法啦，佢就係一個熱血公民。系嘛？要热血公民就要人要有热血，要做嘢，唔好即系话你做阿 Q。所以佢问题而家香港嘅抗争者都成日用鲁迅嘅金句嘅，攞嚟做用鲁迅嚟鞭策佢自己嘅。鲁迅嘅金句咩？就系物写嘅谎言掩盖不住血写嘅事实。 系， 呢咪鲁迅金句咯，即系话永远要抗争，要当时佢喺国民党嘅管治嘛，所以嗰阵时劲多共产，劲多学生啊加入咗共产党，系全靠得到鲁迅嗰支笔。点解咁多人成为共产党徒啊？系所以共产党系非常之捧鲁迅嘅。 系啊系啊， 哇冇咗你啊，点能够反抗争？讲抗争力量啊，抗争国民党啊嘛。 系啊， 国民党贪污腐化啊嘛，暴政啊嘛。 系啊， 咁又个个上街。所以鲁迅嗰时咧就成日叫人鼓吹人上街游行，香港而家唔啱听啊。但其实嗰时共上街游行，咪嗰时又诞生咗中国共产党咯。其实一个好荒谬嘅历史。 如果提起左翼国家咧，大陆咧差唔多奉系鲁迅为 number one 噶。 但有一段时间都批判鲁迅，为什么呢？ 哦，你知啦，如果你话文化大革命嘅人，孔子都批判啦。咁而家讲翻鲁迅点解会为 number one 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喺1930年嘅时候咧。嗱，大家知道鲁迅系1936年过身，佢过身前六年到啦。咁咧就鲁迅同埋阿郁达夫啊、田汉啊呢一班嘅左翼，后来我哋将呢啲叫左翼 作家 作下嘅作家，就系、 是、左联啊， 系左联吓。發起成立咗叫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其實爭取嘅係咩呢？咁大家好多作家嚟噶嘛，爭取嘅梗係要言論自由啦、出版自由啦、結社自由啦、集會自由啦嚇。但其實呢一個大聯盟咧、大同盟咧，其實係由中共地下黨操控嘅。一定係地下黨噶啦，大家知1927年大清黨啊嘛，咁佢哋喺地下工作噶啦嘛，咁其實就要嚟係對抗國民黨嘅。大家又會留意到咧，好多人都有提起嘅。其實魯迅咧係好少批評蔣介石嘅。如果講左咧，好多作家左過佢。但點解中共咧係要捧佢做 number one 咧？因為佢你頭先睇到佢個吶喊嗰本小説集幾賣得啊！佢當時個名聲係幾大啊！當時佢係一個好著名嘅作家，一個暢銷書作家，北大教授。即係佢個成就其實係相當之大嘅，當時嚟講，所以一定係捧佢。你其他嗰啲作家咧，阻過佢啊，大有人在，都唔會係林伯雲。佢呢個捧一路捧到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而家，魯迅都係排喺首位嘅，係左翼作家裏邊。 但係如果佢係唔係早死咧，佢過唔到文革嗰關 嘅。有可能 以佢嘅性格嚟講嘅，佢一啲傲骨啊， 係傲骨。 所以問題反又一定反佢嘅，但係佢因為佢好彩，死得及時。係啊， 俯首甘為孺子遊啊嘛，橫眉冷對千古。 佢係一個比較性格係比較剛強嘅人嚟嘅。 冇錯，係呢個係真嘅。但係咧，事實上咧，佢嘅接收啊，喺中國嘅讀者裏邊嘅被認同接收咧，喺咁多唔同嘅政權裏邊咧都有反覆嘅。其實都不是一面倒的。譬如你今天如果你看回當年的五四運動，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講法的、無論由於恐懼或由於不應該發生諸如此類、但是說回頭、有一些人會覺得、所謂精神自由、精神勝利呢是恆久的、真理的、尤其是當我哋喺存在主義有句説話啦嚇，叫 man is condemned to be free 啊嘛，即係人係天生自由嘅。喺邊度咧？就係你嘅心靈。譬如你對於欺負你嘅人或者強權者，你有啲咩講咧？就係你對佢嘅自己嘅私下嘅判斷，無論係道德上嘅判斷，或者得過失上邊嘅判斷，或者你唔服從佢，你表面都睇唔到嘅，唔係好似驗病毒咁樣，你可以驗到出嚟啊嘛。 佢內心唔服你， 係啊，內心唔服你，你鎖住我。如果我一個奴隸，你鎖住我，但你睇唔到我內心啊。呢個我哋睇以前細個睇粵語長片見到 都有咁嘅情況。 係啊，你得到我人，得唔到我心嗰啲。 呢個都值得一提啊嘛。下一節咧，其實因為澳洲小説嗰個叫做係漢塔蘭咧，其實就講緊阿文教授講嗰樣嘢。即係你點樣綁住佢咧好啦，你點樣壓 俾佢，你極權主義統治下咧，佢個內心唔服你咧，佢個內心都係唔服你嘅。 係， 呢個佢有呢個自由。 你要講下呢本小説嘅作者嘅 Gregory David Roberts， 錯過 佢一生係好有傳奇嘅，打過19次銀行， 係黑過監嘅罪犯， 食海洛因。坐咗19年監，後來逃獄，然後就流亡印度10年，然後又再轉去德國，然後又德國又再坐監，然後佢先至成為一個小説家。哇！呢個人咧，其實佢本身嘅事件，可能佢呢本《漢特蘭》都係可能係自傳嚟。 因為《漢特蘭》本身都係印地語嚟嘅，咁所以其實佢當然佢點解會犯罪，好多佢又有佢嘅原因嘅。不過呢個我哋差唔多新聞啦，下次。 係係，咁但係佢嘅精神勝利就係在於佢覺得佢可以原諒。佢可以原諒即係冤獄佢嘅人啦，或者甚至敲打佢嘅人啦。咁咧呢個咧其實都係好有力量嘅，即係咁嗰個力量就係寬恕，其實原來一種力量嚟。咁所以好多嘢我哋都仲可以用，但係咪算消極咧？有冇嘢係更加積極咧？ 佢講嘅自由係佢你可以唔寬恕，你可以仇恨，你可以選擇。 但是你沒有行動的能力，所以呢始終阿 Q 的精神治療法呢是在一個不平等的狀況裡面，如果你可以用行動改變了，你就不需要在心理上要做出那麼多的調整， 他的自由都是心理上的， 是的，沒錯。那麼一會兒我們都會再提到呢，其實現時的中國人呢在不是被魯迅要罵都一定很多很多人罵，因為阿 Q 精神的復活呢都在很多種態度上仍然見到他的影子。新聞報告之後，我們第三節的廣東廣西 軌道為火星車巡視探測提供中繼通訊，並開展環繞探測。南韓過去一日新增61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五日新增超過600宗感染，至今超過155,000人染病。韓聯社報導，南韓確診個案仍然以首都圈本土感染為主，當局憂慮確診病例數量未有因應週末檢測量減少而下降，是時隔六星期之後週末再次新增超過600宗病例，加上最先在印度發現的變種病毒在全球擴散，防疫部門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要拎首先同你讲中意外。受到火警影响，而家深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水景香港仔基地咧，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交通比较繁忙，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啦。就系、受到火警影响，深湾道来回方向近住水景香港仔基地咧，而家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咧，较早前系有交通意外噶，意外啱啱清理好，不过一带仍然都系车多，经过朋友要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约道一段系车多，龙尾喺九龙军营。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红天路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转弯前要收慢打灯，小心盲点，还要留意有没有行人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正系检讨紧咧现行嘅法援制度。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法援呢个制度对 train up 新嘅律师，佢系冇机会。你一路冇得做咧，佢就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律师。 大律师咧，石书明， 如果可以做到呢啲案件嘅大律师，即系因为呢个上限处理唔到呢啲案件，对于当事人嘅保护系一个好大嘅破坏。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六比二，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啊。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硬。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好多人以为虚弱，即系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喺老人专科里边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字，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是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适当咁样去舒缓嗰个副作用。因为虚弱嘅病人咧，佢本身咧对抗副作用嘅能力咧，可能冇后生强壮嘅病人好。我举个例，譬如佢发烧或者周身骨痛，我哋可能冇嘢噶，即系都系两三日之后冇事啦。但一个虚弱嘅病人未必系咁嘅，咁我就要及早知道，帮佢点样可以防止佢一路咁样差落去咯。所以只系我哋嘅衡量点咧。只是说我们要审慎，不表示是绝对不打得的。当然我们都要平衡回家属或者病人自己的意愿。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有吸毒和贩毒背景的哥哥在妹妹眼中又是怎样的呢？ 怎知哥哥就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封求情信、当时我写了一句就是说，哥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好的哥哥，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在社会上面我不能够评定他是不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在家里的话他绝对是一个好哥 哥。 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讲西今日的题目咧，我哋系讲阿 Q 精神嘅吓。咁啊，喺直播室里边有李盘胜校长、岑日飞同埋文杰华。我哋嘅开放热线而家系已经有人接紧电话嘅，系1872311。呢个面书系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咁啊，一阵间咧接听电话之前咧，我都知道李盘胜咧对于我哋喺新闻报告之前倾嘅啲问题有少少回应先，系咪？ 好啊，系啊，系啊。咁咧，頭先都有提到咧，魯迅寫《阿 Q 正傳》咧，其實係批判嗰啲以強凌弱啊咁嘅一個情況咧。其實係佢冇改一個俾個答案點樣去到一個解脱嘅。咁而係澳洲嘅小説咧，《漢塔蘭》咧，可能係可以俾到一啲大家嘅諗法。因為佢其實就講係以暴易暴係唔可以噶啦，即係無能為力，基本上你都。咁所以佢寫咗呢本小説咧，其實印地語嚟嘅，叫譯做中文其實都係和平的人。呢本呢個漢塔蘭嘅意思。咁我值得咧喺呢度咧就讀出佢本小説裏邊提一段説話嚇，可以大家可以深思一下。咁啊譯到中文係咁嘅嚇。佢話：我被存在係我被生在呢個牆上，遭受敲打嘅時候，才頓然了悟這個真題。不知為何，就在我內心發出吶喊之際。我领悟到，即使 镣铐在加身，一身血污，孤立无助，我仍然是自由之身。我可以决定要痛恨敲打我的人，还是原谅他们。我知道这听来似乎算不了什么，但在镣铐加身痛苦万分当下，当镣铐是你唯一的仅有的时候，那份自由将带来带给你无限的希望。 嗯， 这个就是这个杭塔兰这本小说一个重要的精神。 嗯，没错，完全同意。 因为李盘善其实还有一个近似个David Roberts 这个小说家的版本呢，就是耶稣。你可以说耶稣都是阿 Q 来的。有一本电影，有部电影啊，文杰华都睇过啦。 系咪 Passion？ 受难曲 系啦 ，Passion of Christ。 Passion 啊嘛，呢个就米路吉逊演啊。咁啊，受难曲啊，佢可能系改编嘅剧本，我唔知圣经有冇原句啊。但你睇受难曲嘅时候，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嗰阵，耶稣就话对住嗰啲钉佢十字架啲人讲：天父，原谅佢哋。 嗯， 佢哋所做嘅，佢哋 唔 知 道。嗯。 哇！依個係咪阿 Q 啊？ 嗯， 人哋釘緊你，你就我原諒你啊，因為你哋係無知嘅，乜都係一種精神勝利喎。 佢仲有一個 backup 嘅，我哋可以話就係喺客西馬尼園禱告嘅時候，佢更加叫做確實咗咧，呢個苦杯離唔開佢，死一樣嘢必須要進行，為咗一個好重要嘅大義啦喺基督教裏邊嚇。咁咧我就從來冇諗過將耶穌呢一種講法係當阿 Q 嘅，因為佢有一個信仰咧，就阿 Q 咧其實係好空洞嘅，同埋冇咩根基，因為佢冇其他嘢可做，佢只係喺腔，即係覺得俾人咁樣欺負。即係嗰種，所以用奴隸嘅講法嚟到去話佢啦，咁就我諗有少少唔同嘅。 嚇、啊！即係如果講到最後的審判咧，呢一個咧係聖經教會。 嗯。 咁我認識一啲好多基督徒嘅朋友咧，佢哋都信算命啊，信即係我中國啲玄學嗰啲嘢嘅。好信下嘅嚇。咁、你話你基督徒係唔應該信呢啲嘢嘅係嘛？但我又覺得佢又有佢道理喎，因為點解咧？其实你话最后啲审判都系一个预言嚟噶，呢个预言将来系会发生嘅，会审判我哋啲人，咁你做坏事嘅，你就会受到责罚吓。咁呢个咧就系系所以其实基督教咧都有一次类似呢啲咧叫做即系有少宿命咁样吓，即系话好似即系茶餐厅啲例汤啊吓，即系整定。咁其实我对于呢样嘢咧都类似我哋比较正面啲嘅阿 Q 精神咧，我唔抗拒嘅，因为咧。我覺得是一種解脱嚟嘅，即係就算你哎呀你咁衰咁壞，第日你都其實佛教都有呢樣嘢，即係佛教更加添啦。佢話你來世就會報噶啦，或者當世都會有報應嘅嚇，即係你衰到盡啊，你可能都得善終啊、長壽啊、成啊咁樣，但係你來生咧你要還嘅、啊。基督教咧就話會有最後的審判嘅。其實呢種咧對於人類嚟講咧，無論你信唔信呢啲基督教或者佛教都好啦。其实是对你来讲是一个精神上是会健康一些的。即是我们人生呢都难免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每个人都有，我都有的。有时我又会自己这样解脱，想想有时我都有些都是整定的。 其实不如意事呢都不如不公平事。你要變咗阿 Q， 係啦，因為不如意咧，第日有啲如意嘢噶啦，係咪啊？但係咧，不公平嘅東西唔係你可以控制有咩事情應該得值噶嘛，即係依個值得唔到嘅時候咧，就更加阿 Q 噶啦。 但係有個樣嘢咧，文傑話我哋今日未 touch 嘅，其實都應該要討論下。 好啊， 就話內地有個講三國嘅易中天咧，佢有本文章講叫做《北京人與上海人》，就講到北京人就勁多阿 Q。 是 他这样说，但易中天有个看法就很有趣的，他说这个阿 Q 与庄子间是一步之遥，所以有个说法现在很流行的，就叫做什么，就阿 Q 是庄子的草根版，而庄子是阿 Q 的文化版，就是其实就说阿 Q 就是庄子，但是究竟庄子和阿 Q 有什么不同呢？其實有很多類似的嘢，你講精神勝利，阿莊子都很多的，所以另一方面咧，有個講法咧就話，魯迅創造阿 Q 咧個原型就係莊子，將莊子轉變咗成一個世俗版嘅。我哋講話莊子阿 Q 係莊子嘅世俗版， 將莊子改裝為一個世俗版變成阿 Q。咁究竟啊，因為有個證據就講咗話，魯迅咧就勁批判莊子嘅， 嗯， 寫咗好多文章不停鬧嘅， 嗯， 1933年啊，佢同一個文人啊，叫做施侄傳啊， 嗯， 即係經侄嘅侄，存在嘅傳啊，啊，即係施依個係布施嘅施啊，施侄傳咧就辯論咗關於莊子問題，因為施侄傳咧。當時期應報紙的邀請呢就講青年必讀書要講睇莊子，要睇文昭明文選。 嗯， 魯迅就後來講青年必讀書係力反魯迅嘅青年必讀書，就話我叫你睇青年必讀書咧，我唔能夠唔識列個宣單，但係我有個勸告嘅説話，魯迅講就盡量少睇中文書。 嗯， 就盡量看西方書，當時就哇不是搞錯你魯迅看那麼多中文書，叫人不要看中文書。魯迅的意思就是我看中文書，尤其好像老莊那類中曬他們讀，讀完之後呢就變了看埋老莊那些好像阿 Q 一樣，變了一個枯槁的木頭。 嗯， 但我看西方書呢，看完就覺得我想做些事，他是義勇軍人嘛do something。 但是你看中國書呢，看埋老莊呢，你就話係啊， 逍遙啊， 逍遙啦，唔做嘢啦，誒不不，所以如果你香港人咧，如果你有老莊思想啊，文建華同志就唔使移民嘅。 嗯， 你冇老莊思想，你先移民啊嘛，係嘛？李煥昇， 啱。 哇，老莊思想咪點咯？咁變成點都唔使驚嘅，你係老莊嚟噶嘛。 嗯， 所以呢個就話，所以你要辨清楚，我哋要分辨就究竟阿嬌同莊子有咩唔同？ 我諗我哋都應該，我都會有個共識咧，就係、是。魯迅咧，佢創造阿 Q 呢個人物嘅時候咧，其實有當時嘅政治背景， 嗯， 有當時嘅社會背景， 絕對， 亦都有一啲咧係頭先講我哋用圓形呢個模式，即係講話佢受到某一啲思想，譬如尼采， 嗯， 或者譬如頭先講嘅批判莊子， 嗯， 啊呢啲嘅影響啊，咁有一個比較少人講嘅，但係我就咁嘅感覺，就話其實大家都咧都睇過，可能有一本，我諗話魯迅都睇過《唐吉柯吉》咧。 唐吉柯德 系啦， 我嗰个系阿 Q 啦， 系啊，唐吉柯德，唐吉柯德咧，佢其实精神病啊，佢真系。咁我其实咧就系、是、我六七年前到啦，就去镶牙。 哦， 镶牙即系西班牙、葡萄牙，即系镶牙。去镶牙咧，去嗰度旅行嘅时候， 哦，西班牙、葡萄牙。 去旅行嘅时候去到西班牙咧，有参。 你有冇去睇过？ 就系睇过嗰度啦，有风车有剩噶嘛，系啊。 喂。李煥昇嗰陣提我話，我好慘啊！我就喺唐吉柯德嘅故鄉啊，佢嘅紀念館度，我係被運 lift 啊。 點解？ 個 lift 失靈咯，塌開， 上樓 哇！ 比較落後。 嗱，嗰個時候我見識西班牙人啊，嗰兩個工作人員啊，帶我運 lift 嘅時候咧，一男一女啊。被運呢筆一啲，佢應該我哋仲喺度談情打情罵俏， 對你 講，佢哋係好浪漫， 好浪漫，哦，真係你講啊，真係眼界啊！ 我好記得嗰陣時， 被運呢筆一啲都唔驚慌。 我哋參觀呢個唐吉柯德嗰個故鄉嘅時候咧，咁咧就係當時個導遊咧就講呢個故事啦嚇。咦咁啱，其實我讀中學嘅時候就讀過喎，不過我就唔記得咗，原來佢故鄉喺西班牙 喎。喺馬德里， 係啊係啊， 馬德里坐大概個零鐘頭。 係啊，即係唔知原來喺西班牙啲郊區啦嚇。咁其實我都回憶翻咧，其實係唐吉柯德，我睇過佢本小説嘅，我讀初中嘅時候。佢就即係其實點解話會同阿 Q 都有啲類似嘅嘢咧？因為幾百年前嘅小説嚟㗎啦，其實佢係反騎士精神㗎嘛。係，即係騎士精神咧就哇，我行俠仗義啊，以為自己好仗義啊就。其實我自己諗翻呢個背景咧，其實當時嚟講點解要反騎士精神咧？喂，其實已經幾百年前開始係喺歐洲咧已經孕育出法治精神、民主思想，即係一個 enlightenment 呢個時代嚟噶嘛？喂，你仲走去好似我哋啲武俠小説咁，你走去打交去私了嘅，即係其實根本唔鼓勵私了，唔係私了呢個尋求法律嘅制裁啊嘛，係嘛？咁所以佢係咁，如果睇嗰本小説，你就知道咧，佢同都阿 Q 有啲唔同嘅咧，佢可以說服到有個隨從嘅。 嗯， 嗱佢自己都精神病啊，但係佢有個隨從嘅嚇。 佢自己未必知道自己精神病，但係當 然 咧，狂妄我哋就覺得佢狂妄啊嚇，即係呢個嚇唐吉柯德。咁嗱，講翻中國啦，即係如果我哋話而家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多所謂阿 Q 嘅所謂精神，唔好話治療法啦嚇，即係佢個即係用精神勝利法咧都相當多嘅，喺公開語言裏邊都聽到。但係比如話咧，啊雖然你係 A， 但我係 B， 嗯， 吓，譬如虽然譬如譬如咁讲啦，阿 Q 就话你打咗我，但系仔打老豆唔啱嘅咁。咁但系咧，亦都有种讲法就系、是，我虽然穷，我虽然饿，但我道德高尚过你。或者咧就话，虽然你有物质文明，但我有精神文明。咁甚至有人引咧就系文革嘅时候咧，就成日都讲嘅，你有 A 我有 B 咧，就话啊，虽然苗比草好，但系社会主义嘅草好过资本主义嘅苗。吓、即系譬如呢一类咁嘅代入法啦，吓、就话啊，你系 A， 但我系 B，、我好过你。咁咧呢个都系一个精神胜利法嘅常有嘅东西。再佢嘅转调咧就系话嗱，虽然你而家系好好，譬如你虽然而家你系 A， 但系过去我都系 A， 将来咧。都是我都会是 A， 吓、即系你一睇到好似填充咁样样吓，你而家叻咩？譬如你国民收入几多，我好快就会追过你噶啦。啊，譬如你话追英赶美都系其实是一种讲法啦，系嘛？咁咧呢个首先就是精神胜利先啦，你有呢个意志先啦，咁跟住要做好多嘢，然之后睇下嗰个社会嘅质咧系咪真系变到好似如你所想望啊吓？啊，譬如国民收入啊，好多嘅指标啊，系咪真系做得到啊？ 咁其實咧阿 Q 精神呢樣嘢咧，頭先我哋都講到啦嚇，其中一個可能係個末人咧，即係尼采講嘅末人。咁所以咧，其實講真咧，就係阿 Q 精神咧，當出咗呢本書之後咧，其實唔單止喺中國係暢銷嘅，其實喺譯咗做好多國家嘅文字嘅，所以個影響好大嘅其實。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外國咧都有類似阿 Q 精神呢樣嘢嘅，不過就當然同阿魯迅寫所有嘅阿 Q 係有本質上嘅差異啦，因為佢係設計呢個中國人嘅一個阿 Q 精神。咁外國都有類似，因為當時有一個好出名嘅作家啦，Lawrence 法國嘅作家嚟嘅，佢都好欣賞阿魯迅寫呢本咧，譯做法文啦。咁佢話法國大革命時期咧，都有好多農民咧係有阿 Q 精神嗰種影子喺度嘅，即係佢提過呢樣嘢。佢仲話佢當時佢都見過一啲咁嘅農民，佢嘅印象都好深。咁所以咧，呢個咧就所以譯到咁多文字咧，佢可以佢阿 Q 咧，阿 Q 精神呢樣嘢咧，唔係淨係喺中國嗰度咁出名而家，其實喺外國咧都有係有知道有呢種咁嘅一個情況，因為佢哋都有多少次，咁同阿 Q 都有，佢未必好似阿 Q 咁，我又自負啊，我又自己即係好似自己好叻咁。係 啦，咁佢代入嘅嗰啲內容有啲唔同，譬如喺個父權社會咧，咁喺中國嘅父權社會，佢就會話嚇仔打老豆，係嘛？咁喺外邊咧，如果都有呢種精神態度嘅話咧，就代入唔同嘅講法。 不過你仲有一樣嘢，頭先我哋未講，因為我頭先提咗個問題出嚟，你必須要分辨阿 Q 同莊子嘅唔同。即係雖然有好多地方阿莊子係。阿 Q 話好似好近似莊子，有咩唔同呢？我舉個例，莊子提到阿楚王想揾佢做副助手做宰相，莊子話你未搞我，我情願係曳其美於途啊，我情願喺個泥凼度喺度玩啊，自我玩，我都唔得閒俾你綁喺個廟堂度綁手綁腳。嗱，依個就係莊子，佢係不屑名利。他是超乎名利，不享受名利，但阿 Q 不同。阿 Q 虽然是弱者，但他一招得志，他整个样子都变了。所以如果你跟阿 Q 说，喂，我给你做政务司司长，给你做保安局长，阿 Q 的做法就是，庄子就说你搞我，我才不做这些事，但阿 Q 就说两反应。 没错，然后就 阿 Q 那种精神就说他叫做什么，他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是弱者，但阿 Q 就做到叫做弱相残。因为他被人欺负，被人以强凌弱，但是他有机会，他一样会欺负弱者。 有 一样 这样做，没错。 但是老庄就不会做这些事，老庄不会去虾弱者。 这个很大分别的。不过我们听个电话先，好吗？有位陈小姐，早晨。 是早晨，三位教授。 是，多谢。 我感觉就是，鲁迅呢，他作先生作出这个塑造这个人物的特别浓缩体呢，是被人觉得呢，被跌倒之后呢，总有个理由俾自己可以重新企翻起身。咁我觉得喺香港社会系比较都几啱用噶，因为嗱，你好多人依家社会咁紧张啦，咁我谂难免有人失败嘅。你失败之后，你冇咗信心，你就会即系做其他嘢，或者将自己失败嘢发泄喺嗰啲暴力方面。咁如果你有咗呢个阿 Q 精神啊，嗰啲自我解嘲啊，同埋呢个自我安慰啊，咁我觉得 同埋唔使理會身邊人點樣諗，我覺得係件好事咯。咁譬如另一個咧，就係、是、呢個係俾一種失敗咗個人想東山再起人用啦。但另一個我覺得唔適合用嘅就係曾經違過法嗰啲人咯。因為點解咧？嗱，如果你香港法治社會，如果你繼續縱壓 Q 精神喺犯法方面咧，咁你只能夠將自己帶入更深層嘅罪惡苦海。咁我覺得呢樣係唔值得咯。 好多謝你，陳小姐，係啊嘅意見啊。咁啊就。我想呢我哋仲有冇其他選擇啊吓，或者呢係咩實際嘅行動呢？因為對阿 Q 精神呢，魯迅原本提出呢都係好有批判性。 係係啦。咁我就幾當然我唔係嗰個係澳洲作家佢嗰種方法啦，其實佢嗰種方法呢都係喺你精神上面係自我解脫嘅啫。吓、 嗯， 即系爱与恨啊呢、這个问题嘅啫吓，亦都可能同基督教啲思想有啲关 系。 咁但系我自己比较系觉得其中一个出路咧，就其实都系台湾之路。台湾之路咧就系阿飞哥头先提嗰样嘢，就后阿 Q 精神主义。 嗯， 我觉得香港其实而家系喺呢一度系一个萌芽咗噶啦。 嗯， 开始喺呢个喺度发展。我哋你所以咧，大家可以多啲了解下台湾。佢嘅後阿 Q 精神主義嗰個情況，其實將一啲負面嘅嘢咧，轉向一啲比較正面嘅嘢。 嗯嗯。 其實阿 Q 精神一路咧喺心理學家裏邊咧，一路都睇得好正面嘅。 嗯。 佢哋認為係其中一種精神嘅藥物嚟嘅。 嗯。 大家都知道，我好多時都同啲同事啊，或者學生我都會講嘅，就是、大家要好注意精神健康。 嗯嗯。 因為而家精神健康呢個問題咧，越嚟越降得越低嘅。 嗯嗯。 咁你點樣可以？即係呢啲嘢好可怕嘅。 嗯。 唔係咁容易用藥物，你可以控制得到。 係啊，真係呢個最可怕的地方。 我曾經同啲老師講咧， 唔係咁樣治療。 我臨別秋波咧，我退休啦嘛。我話咧，我好感激一個人。 係。 嗰人叫張國榮。 嗯。 佢喺應該2003年係嘛？4月1日跳樓自殺死咗。咁我希望佢死得其所，因為我其實一路都以佢為戒，即係要控制。因為其實我哋做老師工作壓力好大。 嗯。 做校長其實更大。 嗯， 喺咁嘅一个压力下咧，你一定要自我能够解脱得到嘅。 嗯嗯， 因为我以前咧以为精神病咧会系癫佬啊，会杀人啊，会斩人啊咁。但系原来张国荣话俾我听咧，原来会自杀嘅。 嗯， 会杀死自己嘅。 其实， 所以而且好难医嘅。咁所以咧，一定要控制自己，唔好 去到嗰个情况， 唔好去到嗰个步， 系 去到抑郁嗰个步咧，其实系好危险，而且系好难医嘅。 嗯， 系啊， 冇错。头先咧，陈小姐打嚟嘅嗰个电话咧，佢讲到呢一种用阿 Q 精神嘅方法咧，我都觉得有需要好好去谂一谂啊，思考一下，即系系咪就系咁简单？就可以去解决呢个问题。咁如果将佢咧？我不知道台灣的後阿 Q 精神是怎樣，但如果將它轉化成為創作的力量，其實這都是解決心情鬱結的一個方法，即是說在一個大勢之前你想做的事你做不到，那你就創作了，是不是？那我想這裡還有很多空間，我們去到最後一節的廣東廣西再討論今天的題目，阿 Q 精神還要舉很多例子的。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仔南避风塘凌晨发生三级火，焚烧大约6小时之后救熄，一人不适送院，期间合共疏散35人。消防话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表示，接报首先起火的是一艘游艇，到场之后发现两艘船焚烧，水警轮亦都加入救火。火警发生之后2小时升为3级。他说今次面对的救援困难是海面水道狭窄，加上风势令火蔓延至附近的船只，部分船的缆绳已经断了，令到船只飘开，导致火警牵涉30多艘船，至少10多艘沉没，实际数目有待点算确认。火警期间，消防共派出41架消防和救护车，超过200人协助。水警派出4艘水警轮和6艘小艇，将35人疏散到水警基地。海事处稍后会清理海上的漂浮物和油污。 港铁屯马线今日全线通车，车务总监李家润话：朝早八点前，大约有3000人次使用宋皇台站同埋土瓜湾站两个新车站，已经加派400几位员工协助。佢话通车初期可能需时磨合，如果有唔畅顺，希望乘客谅解。而屯马线全线通车之后，会实施新票价，按调整机制下调1.85%，亦都会有多层面嘅优惠。至於聽日是屯馬線全線通車之後的首個工作日，李家潤說會加派人手，期望乘客預早計劃，客流如果增加會調動特別班次列車。他又說宋皇台站大堂展示的400件文物全年無休，如果人多可能會有人流管理。港铁屯马线今日全线通车，土瓜湾和宋皇台两个新车站亦都同日启用。在土瓜湾，有市民选择搭巴士去红磡，他说巴士可以直达相关的地方，但是港铁落车之后还要行一段路才去到。他又说去调景岭上学的时候就会考虑搭港铁，因为可以在繁忙时间避免交通挤塞。亦都有市民乘搭巴士去到尖沙咀，话丈夫今朝早已经试搭港铁去尖沙咀，觉得唔系几方便，所以佢决定搭翻巴士。另外喺区内经营大约20年面包店嘅店主话，店铺喺巴士站附近，平时顾客会喺搭巴士之前买面包，但系屯马线开通之后，佢估计生意会减少。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出席卸任之后首场大型集会，呼吁他的支持者协助共和党重夺国会大多数议席。特朗普在俄亥俄州为参与共和党内初选的前顾问米勒站台的时候发表讲话，几千名民众在场欢呼。特朗普批评美国的选举制度，又关注从南部边境入境美国的移民人数不断增加，强调共和党会重夺美国和参众两院。美国将会在出年年底举行中期选举，改选国会众议院全数和参议院部分的议席。天气方面，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深水埗区的雨势特别大，并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九龙区嘅路面情况。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依家系有意外噶，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依家龙尾喺苏屋村，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泽安村系有意外，依家龙尾喺苏屋村。而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对行道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喺九龙军营。而在港岛区，较早前深湾道近水景香港仔基地的封路已经重开了，现在交通回复正常。都提提大家了，受到水管爆裂的影响，北角渣华道去柴湾方向近糖水道的第四线现在已经封闭了，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磡下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只是近收费广场，对起一段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红天路去屯门。最后都提提大家啦，依家部分地区是大雨，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同埋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香港护理专科学院、香港复康医学会、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们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们都要接种疫苗。 Go for it， 要赢就一起赢。 即苏式中意大航海时代，除咗系你嘅工作背景之外，仲有咩咩原因？ 巴林石心烟， 其实都几浪漫嘅呢个时代。聚嘅水手呢样嘢咧，唔系啲水手想聚嘅，而系因为其实佢哋冇干净嘅水啊，所以被逼要饮酒。中日饮酒梗系容易醉啦。 跌落湖咧系好大件事，真系需要一定嘅节奏感。 逢星期日 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式、 巴林石心烟。 FM 926奥运第一台，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我想点吕方哥哥的每段路为香港队打气。相信大家都好记得山神有句金句，就是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其实港队由最初可能在国际赛事上面是属于陪跑的分子，来到今日成绩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这段路绝对不容易行，但是来到今日，所有香港人都会以你们为荣的。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鼠疫》。 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同埋高尚嘅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先讲讲这个雷暴警告先。今天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12点半，请大家留意了。刚才我们都讲到，其实中国人就有很多，到现时为止鲁迅所讲的 Q 精神仍然我们在实践的。就好高兴听到李盘胜校长讲，现在有后 Q 精神相对地就比较积极得多。 咁阿 Q 精神呢樣嘢呢就好出名啦。其實如果講喺精神科醫生嚟講呢，一向都係正面嘅。但係淨係精神科醫生好多時候推呢樣嘢啫。如果整個社會嘅台灣就做緊呢樣嘢嘅。佢就真係要搵咗條出路。咁我覺得香港都有類似呢一個嘅情況，係萌芽咗。 有冇啲咩發現，或者有啲乜嘢你知道啊？即係都係類似做緊嘅運動啊！ 你有時上網見到有啲，我哋有時叫做同温層啦。因為呢啲都係咧自我解脱啦，而但係比較正面嘅，唔係話好似阿 Q 嗰啲咁消極嘅。 同埋阿 Q 有啲扭橫折曲嘅，即係呢啲唔係我哋好想有。 我哋有嘢咧要睇，有時容易俾人混亂嘅，因為咧同一句説話。令人覺得你好阿 Q， 但係更要睇埋講個人嘅身份。譬如話我講，你對我唔住，你又打我嘅成，算啦，我赦免你，我原諒你。嗱，依句説話聽落好似阿 Q， 就在乎我嘅身份係咩？如果我嘅身份咧 是弱者，我根本就不夠氣打的，所以我說哎呀算了算了，我 這個叫 我原諒你，其實我根本就扭來自己自我感覺良好，但如果我身份是強者呢，那就不同了，好像剛才我引述受難曲說耶穌對那個人說，喂你釘我十字架，我求天父原諒你，因為你所知的你不知道，但那個是耶穌，耶穌就不是弱者了，你要知道什麼人什麼身份人說什麼說話，他是都高我這個維度嘛，他是全能的嘛，那他怎會是阿 Q 呢？ 所以個理解完全不 同，你要知道那個是什麼身份，然後你才分辨到那句說話，如果常常聽那句說話，如果是李盤善說或者我說呢，我們就是阿 Q， 耶穌說就不是，是吧？ 明白，好， 你要分清楚嘛。 我們聽個電話先，阿黃先生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 是。我就讲，我认为阿 Q 精神咧，就即系佢自己，即系有呢种精神嘅人咧，佢会好多时候讲精神胜利嘅。 嗯。 但系精神胜利呢样嘢咧，就系、是、有时会罔顾咗现实。 嗯。 我举一个例，就而家北韩咁样嘅情况，其实佢经济系相当差， 嗯、 但系仍然系穷兵黩武啦，系咪？佢最近推一个口号叫做苦难行军。咁呢一啲咁嘅口号去引申一啲精神，对于改善呢个经济又有咩作用呢？根本就係佢面对美国呢个强权嘅时候，佢又係即係觉得自己啊，我精神上胜利咗啦，我甚至有啲核子武器同你抗衡啦。咁但係如果佢解决唔到嗰个经济问题嘅时候，咪又係死路一条，又係罔顾咗现实。 是 不是？沒錯，那我就講的 是 這麼多。哦，好。好同意，好同意。其實呢，我們如果講阿 Q 精神很負面一邊呢，就是這些呢，其實就是可以講是自欺欺人啦，罔顧現實啦，這種情況啦。因為我們可能以前都聽過一些笑話呢，譬如一些，我真的可能看粵語長片有咁，我覺得他怕老婆，都被老婆追住來打，打到匿喺個桌底。跟住老婆话：你死佬快啲出嚟啦！咁样咁嗰个大丈夫话唔出就唔出咁啊。或者我又听过一个都唔系戏睇啊，听嗰个笑话就系、是、同老婆嗌交，咁又系怕老婆咁啊。个老婆话：你讲多次啊啦！咁样你再讲多次咧，我就点点点咁。个老婆真系讲多次，跟住佢话：好，既然你咁听话，讲多次，我原谅你。 这个啊，即系喺好多周星驰电影都见到。好，听多个电话先吓，阿卢先生啊。 系早晨啊， 早晨，系系， 好开心。咁今日都好想，呢个电话真系好想今日分享翻我嘅经历。 嗯， 咁真系完全中晒你哋个题目嘅。 系， 咁先我讲一讲我个背景先。咁、我中学预科咧，我都读过阿 Q 精神。当时嘅微观体咧就系话，讽刺我哋中国人咧嗰啲搭住块胶布啊，即、就、系、是、我哋咁多次战争啊，我哋不思进取啊，咁就其实自欺人。当时系咁谂。但系咧，我零七年咧，我 depression 个病爆咗出嚟之后咧，咁其实我跟住喺呢几年咧，咁我其实我退咗休噶啦，咁我学禅，咁其实阿 Q 精神咧，我又都系有再去自己喺度再去睇翻，或者系做一个 review 啦。头先咁而家我就想回应翻头先个校长啦。咁其实咧，阿 Q 精神咧真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你话对呢个精神波同埋呢一个现代心理学啊，咁其实咧系一个非常之正确嘅面对嗰、那个因为香港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当日为什么 我会是 depression 爆出来，跟着我以为去 psychiatric 的 ward 那里瞓了成年半呢，那就是因为当时我就跳不出那个框框了。如果当时我真的我其实我知道那个信念，我知道那个 notion， 我知道那个理念，你当时我同事搞我，他说我当时我是带他先入学入个部门的，他说我没料到，他说我的七八字识唔一点点点，但係當時我知道根本我係唔係去講啲，但係當時我跳唔出個框框咧。如果我用阿 Q 精神咧，我就唔會後來發生咗咁大件事點點點。 嗯。 但係我係想講翻先，阿校長嗰樣嘢就話，其實阿 Q 精神咧，特別係對我哋情緒有問題嗰啲人咧，係一個解決嚟嘅，即係有解決嚟嘅。個解決咧唔係一個負面嘅解決，呢個負面解決咧係頭先你講嘅就話咧。喺我喺跟咗你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嗰個佛學班，我學咗禅，我學咗好多年，同埋我嘅主診醫生咧喺Castle Peak 嗰個 hospital 嗰班咧，佢哋都會學呢一個叫做靜觀啊。咁靜觀嗰度咧都係講就話，佢好多嘢咧同頭先呢個阿 Q 精神嗰度咧，阿 Q 精神唔係負面嘅，係正面嘅，非常之正面嘅。 好多嘢咧睇你點睇嘅啫。你話對方我恰你啊點點，唔係噶，佢恰我咧，其實佢導我，我要學呢、這個波呢、這個嗰、那個叫波野波羅蜜多嗰、那個隱喻波羅蜜多法咧，我更加令到我之後點樣去面對呢個人生嗰啲嘅咯。其實我真係好想講呢、這個阿 Q 精神咧，喺2021年呢、這個頭先你咁講咧，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好面對。喺 psychology 或者系 psychiatric 有 problem 嘅人咧，非常之好嘅，呢个系非常正面嘅。咁我想讲嘅唔多系啦。 好啊，多谢卢生。 我讲起咧就话，而家我哋有几样嘢都突出唔到阿 Q 精神个特色。 嗯。 第一咧就话我哋节目开始咁多之后，强调一样嘢，就叫做精神胜利法。 系。 其实阿 Q 精神咧就唔净止精神胜利法嘅，仲、有一样嘅特色叫做健忘症。 系， 佢依个又要提。嗱，喺阿 Q 正传里面有个好近住个场景，就话阿 Q 喺个赵太爷嗰度打工，就追嗰个赵太爷下边嗰个张妈，咁啊求爱，咁啊张妈岂有此理调戏我啲咩人啊？咩 Connie 啊，踢我出去，佢话走咗去，咁而张妈调戏仲唔顺，仲揾埋活捉里边嗰啲人咧，个个喺度闹阿 Q 教成，咁啊阿 Q 啊走翻嚟，就跟埋落去凑埋热闹。鬧埋一份就唔知道鬧嗰人就係佢，因為佢健忘咗啦，佢忘記咗佢曾經。 或者我覺得唔係就係忘記，而係佢否認啊。 嗯， 即係將啲不利於佢嘅東西咧，全部 否認。佢唔記咗佢曾經鬧埋一份添喎，自己又唔知道嗰個對嗰個主角就係佢。所以呢個阿 Q 咧，個精神性嘅話，其中一樣嘢就好多嘢咧，俾人衰咗咧就忘記咗算，就冇記咁多。 仲有認知障。 仲有第三樣嘢。唔單止精神性利法，仲有一啲叫替代症。點樣替代呢？佢賭錢賭輸咗，咁啊賭輸咗咧，呢個好沮喪啦。然後佢走埋嗰班人，即係突然間都賭台嗰度，又見到人贏錢，佢又喺度開心，賭埋一份，賭埋佢都贏埋。 以為自己贏， 呢個咪替代？哇！依唔係淨係精神勝利啊！佢問題佢好多個方法咧，佢點樣處理佢嘅 depression？ 係 冇嘢啊！ 所以如果你講到喺精神科裏邊咧，係睇到佢正嘅一面嘅，咁都好恭喜頭先嗰位聽眾咧，佢係能夠走出咗困局啦。所以咧阿 Q 精神咧有佢喺精神科裏邊有個好嘅一邊，但我哋而家喺社會嘅政治呢個角度去睇咧，都係有啲負面嘅地方都好明顯，而且佢一開始嘅創作咧都係一個負面嘅。不過值得一提咧，阿 Q 精神咧名滿天下，特別喺中國人嘅社會裏邊咧，即係一提阿 Q 精神係好多人都會知嘅。咁其中除咗因為阿魯迅呢本係一個非常之暢銷嘅小説之外咧，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拍嗰做電影嘅。其實阿文教授都一定係好清楚啊，你都熟讀電影啊嘛，你教電影啊。其實喺民國初年咧，電影已經發展得好快嘅喺中國，特別喺上海啊啲大城市。咁咧就係、是、其實喺1930年咧，就已經有個導演咧係想將阿 Q 咧正傳咧拍成電影嘅。咁啊當然會問啊，當時因為魯迅仲未過身啊，1936年先過身噶嘛。咁魯迅係反對嘅。佢反對嘅係兩個理由。佢話第一個，而家都揾唔到咁嘅演員啦，係咪啊？都揾到適合嘅演員啦。第二個理由佢就係話：喂，如果你拍得唔好，整下會整成一個荒誕戲嚟嘅喎，咁樣。不過其實當時都會覺得，喂，其實阿 Q 係好荒誕嘅啦。但係其實不過我好深思咧，就係其實阿魯迅嘅諗法就係話。我寫阿 Q 咧，唔係真係笑話嚟嘅，我裏面有好深層嘅意義噶。 冇錯，其實每個人都係演員㗎， 所以嗰陣時就拍唔成啦。拍唔成咧，到後來1980年代嘅時候咧，80年嘅時候咧，而家你問親大陸嘅人咧，佢哋就一定係會睇過，好多人咧睇過呢個電影咧，就會好出名嘅。當時有個演員叫嚴順開，嚴順開咧一提起咧，差唔多就佢就諗起嚴順開㗎啦。而且呢個咧係非常之普遍咧，因為1983年咧，嚴順開咧就喺春晚嗰度咧，每年嘅春晚好多人睇噶嘛，尤其是1980年代 全國喺度， 全國睇噶嘛，咁所以咧佢嗰陣時亦都有一段咧叫做阿 Q 的獨白啊，咁因此咧差唔多全國嘅好多人咧，無論你讀過幾多書都好咧，都知道阿 Q 呢個人。咁其實佢1983年先至拍啦，1980年先至拍啦，其實早在呢個之前咧。一個親共嘅係長城香港長城電影公司咧，同埋新生電影公司咧，佢哋合作拍咗噶啦已經。當時邊個飾演阿 Q 咧？其實就係關山啊。咁我哋都知道邊個係關山啊？有啲聽眾後生啲未都知道，其實佢就關之琳嘅爸爸。佢本來就係來自係佢滿洲人， 佢係來自遼寧省，佢曾經喺農村生活過嘅、 嗯， 所以揾佢嚟拍咧，就佢知道農村啲嘢係有關係，就揾佢拍、嗯。其實我係覺得關山都幾靚仔喎，佢同阿關山都幾似樣嘅，幾靚仔。但靚仔你化妝都化到佢唔係咁靚仔嘅，佢亦都演得好好，攞獎添嘅。 冇錯。 所以因為電影咧嘅推行咧，其實係更加多人認識。阿 Q， 再加上我哋读书有呢个范文，就 系 阿 Q 正传。 不过最重要咧，其实佢唔系想当系一个小说或者一套电影去做，因为佢阿 Q 已经喺我哋生活周围，甚至自己有时都系阿 Q。咁佢系想提出一种反思呢一个所谓社会运动，多过系一个人物嘅展现啊。嗱，譬如话现时咧，我哋甚至喺一啲媒体里边咧，都听到好多阿 Q 嘅声音嘅。啊，譬如人哋即系批评咧，佢哋有好多嘢讲。啊，系啊，而家你叻过我，但系系我影响你噶嘛。如果你话我差过你，系你阻住我啊嘛。吓，咁啊呢个咧，无论啊喺个人啊、省市啊，甚至国家嘅层面咧，都有呢一类似嘅说法嘅。如果人哋批评佢有缺点咧，佢哋唔而家即系中国咧，仲弊咧就唔系话要检讨自己有咩缺点，佢最紧要就系你唔该顾掂自己先啦、啊。你自己国家咁多问题，个种族咁多问题，社会咁多问题，疫情咁多问题，你顾掂先啦、啊，唔好话我哋啦咁啊吓。咁呢个咧就又要睇翻到底阿 Q 小说里边咧有冇一啲事件咧，即系可以对号入座。咁如果系嘅话咧，仍然系有呢一种态度喺里边。 系， 因为阿 Q 最欠缺嗰样嘢咧，就系唔肯甘认命系弱者，然后用一个精神嘅解决方法，令到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但系佢唔积极地咧，将佢个弱者嘅地位由弱变强。 系， 所以头先我哋讲老庄，譬如讲老子。老子話：天下之柔弱莫弱於水啊！但係而攻堅莫之能勝，即係話佢哋講嘅柔弱咧，一個水啊，水係柔弱。李小龍講變 water， 但係水可以分分鐘變成好勁喎，變咗海嘯喎。 係啊係啊， 係嘛？即係佢弱與強之間咧，由弱轉化為強咧，依個就老莊唔同阿 Q 唔同嘅地方， 係 嘛？阿 Q 就永遠都係弱者。自己搞掂自己，感覺良好就算啦。 但係感覺良好，如果過度咧，係咪都係我哋今日嘅話題咧？ 自欺欺人咯， 係啦， 罔顧現實就自欺欺人㗎啦。 嗱，譬如嗱，我哋唔好話講邊個國家，講希特拉嚇，希特拉喺《我的奮鬥》嗰本書咧，佢對於雅利安人嘅一種崇拜或者係優越感咧，都係去到。即係好難講係咪過度啊？譬如佢會覺得，我哋今日所睇到嘅一切嘅人類文化、藝術、科學、科技嘅成果咧，全部都係雅利安人創造嘅產物。嗱、呢啲咧，你都會發覺咧，可能有啲人會代入咗自己民族、自己國家去講同一番説話嘅。咁、有冇一個事實嘅基礎咧？其實我諗都唔係咁樣，而係話佢嘅嘉許啊，去到一個咩程度？係咪甚至去到一個盲目嘅地步？ 當然啊，希特拉咧，亦都有當時佢有好多人信佢啊嘛。當時喺德國，亦都同佢哋嗰個背景有關係嘅。大家都知道佢係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德國戰敗之後咧，當時德國政治啊、社會啊樣都係好困擾嘅一個情況。亦都睇到當時嘅通貨膨脹係非常之犀利。佢所以喺咁嘅一個背景之下咧，佢講呢啲嘢係。德國好多人會信嘅，其實你佢講嗰啲，其實我覺得你冇乜事實基礎嘅。但係佢哋係會信嘅，好多人會信，所以佢點解會得到好多嘅支持？咁當然啦，亦都後來都係一個悲劇啦。佢就係發起咗第二次世界。 不過依度咧，我哋做一個結論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即係話你問題就話你好多嘢可以未你一個人受咗災難。咁你受咗災難咧，可以好慘。但係如果你阿 Q 嘅回應話哦。依個係對我一個考驗，頭先個聽眾都講咗嘛，係俾個機會你考驗。但係阿 Q 式嘅講法咧，就話你只係當一句説話，當一種考驗，當係一種自我安慰。但如果你真係當一種考驗咧，而佢有所改善咧，咁就變咗後阿 Q 啦。 係啦，冇錯。 所以嗰度同樣一句説話，你係咪真係當考驗先？如果你唔係當係考驗，不過係一個口頭嘅講法，係一種自我安慰嘅法，我就阿 Q。但你真係話喂，我受咗難。 我輸咗錢，我投資蝕本或者考試失敗，你當咗考驗而真係有所改善咧，咁就唔係真係一個阿 Q， 而係一個後阿 Q。 係啊，後阿 Q 咧，頭先阿飛哥講啦，後阿 Q 係比較正面嘅，係積極嘅其實。就唔係阿 Q 精神嗰種咁負面，其實走向一個死胡同嘅。咁後阿 Q 精神咧，除咗頭先講呢個自我感覺良好係正面嘅嚇。另外仲有一樣叫做取暖啊嘛。佢話取暖係點嘅咧？取暖就係話你被欺壓下，希望得到其他人嘅同情，而激起咗佢哋呢一種同理心，而使到成為思想一致嘅一個群體，所以唔係會好似阿 Q 咁得個嘅啫。通常喺 外援。 是啦，有外援。 外援 通常在这个社会背景相近，同时大家都是受到精神上受到折磨受到压制的受害者，而他们的相同的利益，在这个精神的一个是建构在他们的一个支持，所以取暖就使到大家其实是不孤独的。这个是重点。其实阿 Q 其实他是孤独的。他没有人没有物的其实。 不过我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关键性的，就是说无论你检不检讨各样东西都好，你都有一个反思。阿 Q 其实是没有反思的。即是没有看到自己的处境和厘清客观的真实性。即是人家闹他的事他到底理不理解，或者有几成是真。不是就是一味的否定，然之后话翻人本身你顾掂你自己先啦。 文教授讲得好好啊，因为自我反思、自我检讨咧、自我完善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的其中一个嘅 intelligence。 系啦， 因为我哋以前读个叫做系即系 Professor Gardner 咧，佢咪七个 intelligence 嘅，后来佢加第八个，我觉得第八个是最重要。 就是乜嘢？ 自我反思、 自我反思， 呢样嘢嘅重点 系冇错。呢个咧唔应该排第八添，而系平衡。 应该排第一 去做嘅吓。好，咁咧就呢一个话题啱啱开咗咧就结束啦。永远都系喺广东广西里边会出现啊。咁啊，希望咧即系喺其他嘅话题里边咧，我哋都会或多或少掂翻阿 Q 精神呢一个咁嘅谂法吓。咁喺讲一讲星期一啦吓，呢个广东广西咧就会讲一个都几实。質的一個討論就是說中共入黨的誓詞，我想會進行一種分析這樣。講者是有馬鼎盛做主持，還有馬恩賜、劉夢紅的。在今天節目接衷之前聽回一首舒服的歌，方力申的，但題目就比較沉重，自欺欺人。 拜拜 拜拜。 想开口又沉默，想分手又难受，终于都欺骗你，欺骗我感受。 还道歉，说我会补救， 怎退 后？对你说谎，表演够不够？ 这次 又再骗你一次， 何不狠心一试？ 太害怕令你变得寂寞，每一次都装出我好意。 担心得我一个呆坐到六时， 别妄想你都讲过，别懒惰，要说清楚。 看我们正对峙，懦弱地逃避了事，敷衍到常关注。 潇洒点结束不等于自私，分开方可各自开始。